红起点天天有聊，今天聊一聊有意思的大数据。大家都知道如今的大数据巨火，我听到一句最酷的赞美的话是大数据热的差点让人怀孕了。有个大数据专家叫涂子佩，写过好几本书，像什么大数据啊、数据之巅啊什么的。他在国内的时候呢，在政府部门做过10年的数据统计工作，后来去美国求学，头一回上统计课时就自豪了一把。那个大胡子的这个印度裔的教授一本正经的对学生们说，我们信奉上帝，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今年初呢，这涂子佩呢海归了，当了阿里巴巴的副总裁。他讲了这么个故事，说2011年10月的时候，美国佛罗里达州发生了一起恶性的交通事故，肇事者是一名超速行驶的退休警察。这佛州太阳哨兵报的记者克斯汀，他就查阅历年的数据，他发现呢，警察超速导致交通事故很普遍。克斯汀要证明这一点啊，试了很多办法都不行。后来呢，他向当地的交管部门申请了数据开放，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分析了110万条当地警车通过不同高速路口收费站的原始的记录。警车进出公路啊，都留着时间记录呢，两点之间的距离除以时间，那就是警车在这段路程的平均行驶速度。最后他们发现13个月里3900辆警务车一共发生5100起超速事件，五分之一的警车有超速144公里的劣迹，而且大部分超速发生在上下班期间，并非在执行公务。数据摆在那儿了，上帝都没话说了。结果超速警察被整肃了，记者克斯汀获得了2013年普利策新闻奖。这事儿要是搁咱这儿，会怎样？你想一想啊，都是警察开着警车耀武扬威抓咱老百姓违规的，那咱们怎么抓警察呢？你要公布数据，凭什么公布？你算老几？记者算老几？你还别绝对，这事儿将来真有可能。前几天呢，有一个消息，可能很多人都没注意，那就是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要在未来5到10年打造精准治理多方协作的社会治理新模式。这个纲要呢一点都不客气，说政府存在数据开放共享不足、产业基础薄弱、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创新应用领域不广等问题。看看第一条就是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不足。纲要呢提出了个目标，2018年底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2020年底逐步实现信用啊、交通啊、医疗啊、就业啊等等啊、社保啊等等民生保障服务相关领域的这政府数据向社会开放。这算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目标。那中国呢有成千上万的收费站，大家也都知道也有数据，缺少的是对数据的整合和使用。技术上当然没问题，就是把一个地区的所有收费站的数据都放在一个云平台上，每一个收费站都可以实时分析和整合其他收费站的数据。目前呢这种大计算的平台呢其实已经很成熟了，如果实现这些计算，那中国交通治理情况就会大为改观，什么超速车呀、套牌车呀、黑车都很难有生存之地。大家都知道技术已经不是问题了，那是别的原因，比如警察不乐意公开怎么办。政府的数据公开呢，美国又走在了前面。2009年1月17号的时候，美国当时的新任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他的首份总统备忘案，叫透明与开放的政府。120天以后这网站就正式上线发布了，这是一个开放美国联邦政府数据的门户网站。但是走到今天这一步呢，美国走了多久？220年。1789年美国国会就制定了管家法，规定行政机关必须在统一的出版物上公开政务信息，但这事儿总是磕磕绊绊的，官员呢总是说这是国家机密。1950年代的时候，一个叫约翰摩斯的新任国会议员，他提交了一个信息自由法的提案，十多年以后，直到1964年信息自由法提案才进入辩论的程序，但遭到了联邦政府27个部门的全数反对。1966年7月4号，由于参众两院对于这个法案的支持率都高过了2/3，约翰逊无法动用总统否决权，只好签字认输了。尽管通过了法律啊，但各种消极的抵抗呢，当然是免不了的。1972年，国会提出了信息自由法修正案，规定如果政府拒绝民间对信息公开的这个要求， 公民有权提起司法诉讼。在1966年表决信息自由法的时候，福特、是一名议员，他投了赞成票。但是到了1972年面对信息自由法修正案的时候，这福特已经当上总统了，屁股指挥脑袋，他给国会发了函，说明确反对。之后呢，参众两院不理睬他，高票通过了修正案，福特断然行使总统否决权，拒绝签字。但国会再一次以2/3以上的多数票否决了福特，才最终成功。政府数据公开和共享在中国呢也是个问题，许多领导呢他不习惯公开。2010年9月呢，宁波市政府出台了全国第一份官方文件，关于建设智慧城市的决定。海曙区啊是宁波的中心城区，率先建立数据开放平台。吴汉元是海曙区经信局的局长，他用了1年多的时间联络了从乡镇到区县乃至国家的部门，就是想获得更多的海曙相关的数据，但很难，部门之间壁垒森严，不仅企业得不到，政府研究机构得不到，各级政府之间无法互通，连同级政府部门之间都更像是一种利益的交换。你看，政治路线已经确定了，但这个干部吴汉元他就是玩不转这事儿。住建部那是另一个例子。住建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工程中心曾经在湖北省宜昌市开展智慧城市的数字工程试点工作，要建设城市信息存储的数据库，需要什么呢？公安、教育、民政、房产等等多个部门的数据支持。让这研究会颇感意外的是，各个职能机关都有完备的数据信息，就是不愿意分享。哼，你想不到的是，地处西南的贵州却率先搞起了开放政府大数据的实验。贵州省经信委出资1亿，成立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政府搭建的这个云平台，鼓励政府各部门将数据迁到这个云端，规定政府部门以后不能自建机房、自购服务器，只能向云上贵州购买云服务，否则不予财政拨款。不管多艰难，政府信息的数据化之路总算起步了。希望中国的政府公开之路没有美国的220年那么长。好了，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 收藏红起点，这样每天任何时候都可以轻松收听我的节目。微博就叫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瘦，脱口秀的那个瘦，欢迎各位的关注。红起点明天接着聊。